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128集，两妖相会。正在严福瑞胡思乱想之间，秦放已经停下了动作，两手一抖，就听哧啦一声，布袋应声而裂，白鹰的骨架从中跌落。果不其然，有一些骨头已经散架了，零零落落，横七竖八，但主体还在。秦放踏住了白鹰的一条腿骨，俯下膝盖压住胸腔的一圈肋骨，伸手就摁住了他头颈处的脊柱。白鹰的头颅四下挣扎，却始终动弹不得。 这就结束了？从开始到结束就两分钟还是三分钟的时间？ 严福瑞觉得脑子的转速都跟不上事情的发生，愣愣盯着秦放看，直到他抬头看他，说了句： 把秦放抬出来。 哎，等等等等，面前的秦放说把秦放抬出来，混乱了，简直是太乱了。 严福瑞觉得自己要死过去了。 快呀，把秦放抬出来，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 这怎么又是司藤小姐的声音？ 严福瑞和王乾坤打开壁橱大门，在里头找到了竖立靠边用毯子卷成一卷的秦放。反正只要司藤小姐活着，秦放那一口气就不会断绝，不管是躺着站着还是卷着。 所以司藤小姐就这样把秦放塞到这儿了？ 所以这几天以来，秦放就这样不声不响地卷在毯子里，而司藤却一直在假装秦放躺在床上？严福瑞有些难以置信，可是仔细想想，也唯有如此才能解释一切了。那天晚上，司藤小姐在墙外作画之后，严福瑞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了。做完画的第二天一早，严福瑞和王乾坤争先恐后去看画，然后王乾坤气急败坏地表示自己照镜子根本没有分别。如果司藤小姐的幻术根本不是用于王乾坤，而是用于他自己呢？他让所有人看他都如同是在看秦放，再然后心安理得地躺到了床上。再然后有一天晚上，他听到司藤跟他讲话，但是屋里太黑，没看见他的样子。打开灯之后，他仔细注意了所有外间的门，确认是锁好的。起初严福瑞以为是司藤小姐可以穿墙过户，现在明白了，司藤小姐只是从卧房出来，借着夜色的遮掩和他说了话，又回到卧房去了。所以自始至终司藤都在，看到了严福瑞试点八卦黄泥灯，也看到了他和王乾坤吓得屁滚尿流的模样，但他一直不动声色，冷冷旁观，只为等那一个一击即破的大好时机。白英说屋里有三口活气，是因为秦放和司藤用的是同一口气，所以司藤小姐那么顺利地取而代之，而屋外的那个藤条只是幌子，而严福瑞和王乾坤甚至连幌子都不是，他们只是插科打诨，混淆耳目的道具罢了。 你们把秦放和白鹰放到这儿来。 依着司藤的吩咐，严福瑞和王乾坤轻手轻脚地把秦放放到了地上，和白鹰的头顶相对，成一字直线。起身的时候，王乾坤忍不住朝床上那瘫软的血肉看去，他声音颤抖着问了句： 司藤小姐，白鹰都已经被抓起来了， 他变的形怎么还不变回去呢？ 没有人回答他。王乾坤的面色渐渐从怀疑变成了惊惧，两腿突然就站不住了。严福瑞赶紧过来扶住他，而就在这个时候，白鹰忽然咯咯咯笑了起来。 那个小道士，我认得他。 纵使严福瑞没念过很多书，也知道人若没有了舌头，没有了声带，是不能讲话的。这不可能不适用于妖怪吧？他不知道白鹰的声音是从哪里发出来的，像是从咽喉和颌骨的位置，又像是从每根骨头。他说， 我第一次见到他，他才七八岁，这么多年老得像树皮了，不过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他了。我过去同他说，也还认得我吧？ 几乎没有任何的迟疑和迷惑，苍红观主在那一瞬间就认出了他，或者说是认出了他的声音。童年时代的噩梦有着根深蒂固的记忆，即便大半辈子不曾去想，目不轻轻一掀，还是瞬间身临其境。这个有着丑陋奸猾笑容的老太婆，刹那间就和那个挣扎着爬过火圈披头散发的女人影像重合，嘴唇一吸一动，好像是在对苍红观主说， 看，我说的吧，我回来了。 师父， 王乾坤的喉咙里发出了野兽濒临死士的惨痛呜咽。司藤面不改色，右手微垂，五根手指慢慢的疼化，有细弱的藤条顺着指尖的方向渐渐往下抽伸，那藤条一圈一圈围扎过白鹰的半个头颅，接着又一圈一圈地往外围扎了秦放的半个脑袋。白鹰似乎有些不安， 不要做什么。 白鹰话到中途戛然而止，伴随着凄厉尖叫，全身骨架过电一样的迅速打颤。与此同时，对面的秦放也痉挛般颤抖起来。司藤显然很顾及秦放，只过了几秒钟就马上停了下来。 秦放，你怎么样？ 怎么样？此刻的秦放浑身赤红，看上去很烫。严福瑞觉得如果浇上水的话都能吃吃冒白烟。司藤沉吟了一下，吩咐严福瑞去接盆凉水，拿毛巾浸了拧干，帮秦放降温，等他的身体恢复到正常体温，然后再继续。终于缓过来的白鹰声音都嘶哑了，但恨意还是森冷彻骨。 你居然想把我的妖力给他？ 司藤不理他，凝神看严福瑞拧着毛巾给秦放擦拭。王乾坤原本瘫坐在地上的，听到白鹰说话，像是突然反应过来，怒吼一声冲过来。司藤站起身给王乾坤让位，面无表情地看着他疯了一样的踢打白鹰，只是在他伸脚去踹白鹰头颅的时候说了句， 不要碰秦放。 白英呵呵地笑着，任由王乾坤踢打。有一个瞬间，他似乎想奋力撑起身来，但是司藤面色一凛，藤条内收，腰力流转，白英的全身又不受控制地痉挛起来。再停下时，几乎连喘气的力气都没了。顿了顿，他虚弱地说了句： 我当初吩咐家子好好藏于你的尸体，要劝好的棺木下子不要轻于水，也要选颠簸。 司藤冷冷看白英， 所以呢？ 我杀你，但不曾侮辱你，也不曾放任谁侮辱你。 司藤没有说话，过了会儿，他示意王乾坤住手。王乾坤也是打累了，白英的骨头根根坚硬如铁，他这样又踢又打，反弄得自己手脚生疼。就坡下驴住了手之后，忽然悲从中来，王乾坤一屁股坐倒，哽咽起来： 师父， 白英盯着司藤看，空洞的深陷眼洞里似乎忽然就有了悲凉的意味。 他恨我也就算了，我杀了他师父，可是你为什么恨我？我对不起你吗？ 白英的声音很平静，但咄咄逼人的暗流却四面汹涌。司藤觉得自己回答不了这个问题。回首前世，没有彻底清楚的谁对不起谁，彼此都是权衡利弊，为自己打算罢了。司藤垂下眼眸，再一次催动了手中的藤条。这一次他没有在中途停下了。白英的惨叫在末了变成了绝望的狂笑，甚至在妖力的传送结束收回藤条之后，他都没有停止上气不接下气的冷笑。 你是蠢吗？把我的妖力拿去给一个男人，你明知道人是承受不了妖力的，给了也是浪费。你舍不得他了，你对邵彦宽都没有感情，复活之后反而转了性了。 司藤没有出声，反而是严福瑞有些许惊喜。 司藤小姐，琴房里脸色有血色了。 岂只是有血色呀，琴房身体的某些部分有时候会突然咯噔一声，那是秦放身体内断裂的骨头被妖力迫使着重新结合，类似的细胞重生和器官粘合也应该发生在体内吧。妖力在这个时候像是生命力的代名词，将这副无可救药的身体拯救如新。司藤看向了白英：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 半妖的合体有两种方式，一种是双方协商达成一致，摒除矛盾之后重新合体，另一种是武力毁灭一己的一方，收回妖骨重新为妖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